我是一只花美娘呀，花美娘，仿佛是身上没有长羽毛。我是一只花美娘呀，花美娘，仿佛是身上缺少两只脚。一声一声叫。